朋友的选择会有偏差，他不想像他们一样对选择有误差，他知道他最初的梦想，他不想对所谓的圈子会成功的规则不回答，他看到了太多的人，太多的沉沦，太多的画面让他不敢转身去打开就在面前通向成功的那扇门，他决定自己做，无论选对或选错，有困难自己破，无论过程多难过，被人误解的时候他选择 沉默， 被人伤害的时候他选择 沉默， 为何所有的一切他都选择 沉默， 有人说沉默是金，那他病得不轻，幸好他身边还有一群可以信赖的朋友，关键的时候他们总是 十指紧扣。如果你也有梦想，现在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我会为你鼓掌，因为爱和希望会为他插上翅膀。如果你也有梦想，现在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我会为你鼓掌，因为爱和希望会为他插上翅膀。 这一路上他得到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他也曾偷偷躲在角落哭过，因为他在工作而悄悄离开了外婆。I'm sorry, Grandma。他也曾问自己这一切值得与否，面对更多的这些，那些是留或是走。今天是昨天的明天，希望还会有，成功会站在希望身后，和你牵手。 来自耀乐团的一首《如果你也有梦想》，作为今天音乐加速的第一首起步歌，和大家见面了。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 ，Rain 思琪说：“早上叫醒我的是不停的咳嗽。”哎，我跟你异曲同工，早上叫醒我的是喷嚏。瑞斯奇说提醒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这样太难受了。我觉得他代表我跟大家说出了心里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然后注意保暖，晚上空调我觉得能不开就别开了吧哈。同时我们来点一下名，在微信公众账号的星星星星爱心星星 DZ 梅子，还有烂泥中庸张丽娜，日久见人心，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 DZ 王哲费劲，小龙女沙漠 Alex 孙浩格老爱回不过去的过去等等，各位早安喽。 会为他插上翅膀， 来自耀乐团，如果你有梦想送给各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我觉得今天早上应该好好的睡一觉，休息好了，然后明天好好去实现你的梦想。那如果你已经醒来的话呢，我建议你对着镜子化个美美的妆，然后怀着好心情出门。我们来听张靓颖《Bazaar》。 翻开鲑鱼之圈的从来没有障碍，现在色彩角度只是安排挑剔。 真是道不可察觉。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非常多的男孩女孩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朴树早年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干净和朴素的一个少年哈，所以连带他的音乐呢也给人很干净很澄澈的感觉，可以说他是一代人的记忆。尽管离朴树最火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是无论何时我们在听到他的歌，我们都仍然能感觉到那些标签，比如说脆弱，比如说迷茫、忧郁、不安、挣扎、奋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青春的模样。郭艳敏说平凡之路好听，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三毛曾经说，不经过长夜的痛哭是不了解人生的，所以说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还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

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34.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话说赵雷自从发表了那一张《成都》之后，他真的就大街小巷的火起来了。可是呢，他从来不在意自己是否在神坛之上，而是仍旧唱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歌，这些歌带来一段时光的惊喜给我们。来听这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画》。 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掉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万曲无际平淡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 的后台风吹麦浪说，万柳桥由西向东两车追尾，那不知道现在路面的事故情况处理得怎么样了，提醒后车要注意避让，也谢谢风吹麦浪的提醒。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画》，我毫不怀疑这首歌吸引了你整整3分多钟的注意力，因为青春、爱情、得到和失去、充盈或者遗憾，还有自由以及成长，从来就是这样简单的藏在赵雷的歌里。 You could be a supermodel, president, write a novel, but he's holding you back, and you're better than that. He won't even buy you flowers, stay up late and talk for hours. I think I can do that, I can be better than that. You should know. Everybody deserves somebody, but girl, nobody can love you like I do. And I'm not perfect, but you're so worth it. I wanna change the world for you. So baby, don't settle for less.Sidelines, his mistakes become my guidelines, cause he

just like a stone. Said you'd get home early, but you always stay too long. You got all the answers, but the answers are all wrong.

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快歌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慢歌，而且我相信这首慢歌一定会得到你的中意。张雅佳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那在你心里李宗盛的那首歌又是哪一首？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越过山丘后的豁达，可能是安静的听一首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可能是感慨万千的匆匆，也可能是无疾而终的结束，可能是浅唱低吟的凡人歌，但在我心里是这首说不清道不明的鬼迷心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就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爱到最后也许你不会再记得他到底是哪里好，但是就是很多年你也忘不了。我们都知道鬼迷心窍是李宗盛搭乘飞机的时候看到漂亮的空姐有感而发的一首作品，那这首脑洞大开的作品不仅是周海媚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也成为了李宗盛不可忽略的一个经典。继续来听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们儿带着一个99年还是98年的小姑娘一块去 K 歌，然后她点了这首《风吹麦浪》邀请我来唱，旁边的小姑娘说啊，我妈妈好喜欢这首歌的，我哥们只好说那叔叔阿姨给你唱一遍。 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

见那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响起了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开了个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要轻轻说很夜了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其实你眼中浮着柔情千种，遮掩不到背后爱的暗涌。其实我心思一早已不受控，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神言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明月挂半空，斜斜朦胧街中，窗纱卷满爱望你的晚风。如若这刻你推搪说很夜了，我是难以衷心去相信。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真言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 我觉得听歌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可以找到一首歌，然后可以单曲循环一整天都不会感到腻歪的歌。不知道刚才两首来自张学友 Linda 或者是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是不是你的心头好呢？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我其实挺喜欢他的歌的，我觉得在音乐里呢，他唱的都是时下女生的欢乐和忧郁，爱和被爱，而声线上呢，又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玉女路线。苏慧伦。 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苏慧伦的鸭子，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熊起微震说不好听，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不好听呢，可能是你还年轻。刚才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老歌，包括耳边此时此刻现在听到来自陶喆就是爱你也是老歌，我觉得不是我们喜欢听老歌，而是我们喜欢听的歌变老了。我们聆听一首老歌，其实是想念那一段的时光。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9月13号到11月28号，享誉世界的超一流交响乐团、国际古典乐坛最炙手可热的顶级指挥名家大师，都将先后登陆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值得一提的是，11月3号到23号，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三大位于德国首都的世界顶级乐团将密集造访国家大剧院，堪称一场难得一见的柏林音乐盛会。请听三毛奇遇潘越云回声。前天晚上的工人体育馆里，灯光刚一调暗，一句话从空中飘出，竟是三毛本人的声音。伴随着这句三十几年前的珍贵录音，三毛奇遇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正式唱响。随后七点钟、飞、小梦、蝴蝶等几首歌接连唱起，从三毛年少时的初恋唱到他初闯文坛的经历。这是一场充满了文学和文艺气息的演唱会，现场布置得非常浪漫，开阔的四面台上挂满了沙幔，灯光在沙幔上打出了三毛奇遇潘越云共同制作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时的合影。前一阵时间大热的综艺《创造101》推出了不少音乐新人，90后女歌手许靖韵就是其中之一。近日，许靖韵在北京举办首场 K 歌之王音乐尊享会，并且推出了全新作品《事与愿违》。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8，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点33分58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刚才在节目当中说有听友说不好听，然后我们的老听友好朋友烂泥啊，他怕生病的我情绪受到影响，突然发来了一条鼓励的微信，他说今天的歌都是经典。你知道吗，在收听率调查报告显示，无论你是在家、在车上、工作、学习场所或是其他场所，一般你注意立即中的收听的分钟数都会在30分钟左右，可眼见已经是第四个30分钟了。烂泥你还在，我觉得很高兴，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由始至终都在陪伴我们的朋友。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

Are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at y'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ead to toe so clear. Look out. Second best for the hustlers. Hustlers. Gangsters. Gangsters.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ass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Uh-oh. I cannot preach. Uh-oh. I gotta show them how I can't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 Sip. Do your dip.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e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Come on, dance on the floor. Come on, dance on the floor. Come on, dance on the floor. 对，今天第二条快抽到的两首英文歌大家都很熟吧，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Katy Perry Teenage Dream， 第一首歌是来自 Bruno Mars 24 Karat Magic。 可能稍微对大家来说有点陌生的就是中间那首中文歌，是来自王一博的 Just Dance。千万不要以为这首歌是一首普通的口水歌或者是舞曲啊，它是目前全球大卖的硬汉电影《巨齿鲨》的宣传曲。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和大学宿舍同学以壮胆的名义一起来看恐怖片，看了几部之后，生生的就是发誓说这辈子再也不看，真的太恐怖了。我是一个连看《妖猫传》都可能会连续好几个月睡不着觉的人，所以我非常感谢最近的推送，都在不断的强调说啊，这部戏不仅像灾难片，而且从头至尾都会充斥着这个恐怖的情绪，所以我坚决不会去电影院看了。来听听歌就好了，比如说这首王一博的 Just Dance。 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